也就是你的经络跟穴道都分布于三焦上面。那这对我们来讲什么意义啊？而因为我们中医是一个以阳为主导的医学，阳就是形而上的世界嘛，对不对？以阳为主导的医学，所以在我们中医的观点是先有命门，然后命门长出三焦，然后经络在三焦上面输布，然后肚脐这个地方呢把营养吸进来，然后这些营养开始凝聚成实质的肉体。所以呢，在中医的观点里面，有形的脏腑其实是三焦这棵树上面结出来的果实而已，就是真正的这个树干，真正的这个根本是在形而上的世界。那这样的一种观点呢，像《黄帝内经》灵枢素问就非常凸显这样的观点。为什么？什么叫凸显？就是当外国人学我们的中医啊，只看到《黄帝内经》灵枢素问的时候，外国人会说中国人的医学啊是如此的肤浅啊。什么叫肤浅？就是 only skin deep 啊，就是说人体明明那么多里面的内脏，中国人这些野蛮人就在皮肤表面这里扎一下那里扎一下就说可以医。拜托，人有里面的啊。他们会用这样的角度看我们的中医学，说怎么这么肤浅，有没有开刀割进去那才是真的拳拳到肉啊，对不对？你怎么可以就明明这么做重要的东西正在里面，你怎么可以在这边扎一针那边扎一针就能够医好它？这是乱七八糟，肤浅之极。是的，就是我们的视野不一样。如果在中医的世界里面认为灵魂的这个东西才是真正的树干，这些长出来的肉体的这个脏那个脏是它的附随的时候，那我们为什么不是在这边扎针，对不对？我们要治好那棵真正的树啊，对不对？活在另外一个次元的那棵真正的树健康起来，我们这个果实才能健康嘛，就内脏是这个树结出来的果实嘛。这就是中医的观点跟外国人的观点一个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会说、哦、我们要疏通太阳经，我们要疏通胆经，疏通少阳经，对不对？像会针灸的人可能会把针灸用得很好，那我是不会针灸的人就吃药。什么叫吃药？就是说、哦、你脚痛啊，哪里痛啊、哦、这里啊，这里是少阳经，那吃柴胡汤啊，这脚脚不痛了。哦，你脚痛哪里痛啊、哦、这里痛啊、哦、那这是太阴经，吃理中汤啊，脚不痛了。就是其实我们都在沿用这个经络的观念，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就是所有的经络都走在这个三焦末网上面，其实不能说都走在啦，也有这种脱队的经络啦啊，就钻进去再钻出来的。那这个三焦其实呢也就管到我们身体很多切换的功能。比如说中国人会说这个人胆热就会好爱睡，胆虚寒就会不能睡。那胆热胆虚寒这些象征词我们姑且不说，但是这个人能不能睡是怎么样呢？就是其实我们人体是有一个自我侦测机能的。比如说老人家啊、哦，我们会说老人家有的时候好像睡眠都很浅，对不对？睡一下下就忽然惊醒了，是不是这样子？那那个惊醒是为什么？那有人研究是说，其实啊人体虽然在睡着的时候，其实身体对自己都有一个监控的机能，也就是说睡着的时候人的这个心跳啊什么血管什么都会开始比较缓和下来。那可是缓和到一个程度以下的时候人就会死翘翘，那老人家已经比较虚了，所以当他的那个缓和开始身体的睡着的程度开始加深的时候，他身体那个膜子会警觉到说、哦、再睡的话死掉了，他把他摇醒。所以有时候老人家睡睡会忽然起来。那又或者是如果有老人家在半夜睡睡第二天早上没起床，好像有一些统计是说他最容易在半夜睡睡死掉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是我们十二经气流住从肝经流到肺经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人体的十二经脉的危险关卡。因为我们肝经啊，走到奇门穴，走到尽头就潜下去了。那潜下去以后呢，它会从肺经的中府云门这边再出来。那这一条地下道是没有足够的气，很可能中间就断掉了。所以如果这个地方十二经在这个时间断掉的话，人就挂点了。这样子就是人到了虚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机构很好啊。所以当我们够虚就睡睡就死了啊，非常安然。就是这样子，其实希望大家都这样死就好了啊。就是最后一列列车没有到站，听起来蛮浪漫的。那这个 但是相对来讲，同学有没有发现，有些人睡一睡半夜会醒来，也就是那个时候忽然醒来，所以半夜忽然醒来的时候，这个半夜三点左右两三点之间人忽然醒来，这种状态反而是最多的，就是说哎，我不是失眠，可能睡睡忽然醒，对不对？就是这一段会特别引起三焦的严重注意，就是这个三焦系统对于人体的这种自我监控的功能啊，那这地方也是要跟同学讲一下。那这样的一个魔的世界呢，我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个魔的世界？因为这个东西其实也没有什么中医书很清楚的告诉你就是一个灵魂的魔，没有这样讲。他会说魔王，会说什么，就是用很多比较隐晦的方法来讲这件事情，因为看不到嘛，都是象征物。但是呢，以我的治疗经验是有这样的经验，就是说比如说从前有一个班上的同学啊，他因为练气功太认真了，所以他变成说平常不在练功的时候也会觉得身上气在串，那这样会打扰他生活啊。我不好意思说太难听啊，其实我就觉得走火入魔了，但是就是他会受干扰，这样子就是气会往上冲或怎么样，感觉自己身上气脉在跑。那我那时候一开始帮他看的时候呢，我也是觉得说是不是要滋阴啦、潜正阳气啦，这样子弄。但后来搞一搞，我觉得都不能收服他的这个气，我就问他一句话：打掉重练好不好？他说你要打掉，我说对，我想打掉，我不想跟他再纠缠下去。他说打掉吧，打掉吧。那我就开给他吃那个伤寒论里面的柴胡加龙骨牡蛎汤。那吃一吃之后，那些气就都不见了。那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其实就是典型的清这个魔王的药，就是它会连锁到很多这类的事情。我们到时候教这个方法的时候再来谈。就是当你能够把药开到这个三焦魔王气的时候，那你的这些脱轨的列车都可以一起扫掉。就是因为有临床上的实际上的开药的效果，所以才要提出这个非常假设性的区块。那这是一点。那另外呢，就是我在班上跟同学教这个免费课，在教这个五脏跟情志的时候啊，有提到一些东西，就是现在那个西方的那个心理治疗学派哈，他们呢跟中国人的针灸学混种，都变成一个东西，就是说你什么什么，比如说你生气过之后，你的这个心灵的创伤会留在你的肝经上面，然后你挫折了之后，你的心灵的创伤会留在胆经上面。那何以证明呢？就是说，比如说他用一些测量的方法，对不对？就是如果你摸一摸你的胆经，就会唤起你过去的这个关于挫折所造成的心理创伤。那如果摸摸你的大肠，就会唤起你无奈的心理创伤。摸摸肺经，就会让你唤起你的这个什么大肠经、肺经啊，就唤起你大肠唤起无奈，肺经唤起悲伤，造成的心理创伤。所以他们的学派开始出来之后，其实在台湾教课很贵的啊。我跟你们是免费课就教，他们教一次还一次3万块，还多少？一天就3万块，就还蛮能赚钱的。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这些学问的鱼渣而已啊。就好像一般普罗大众只能吃鱼渣，不能吃真正的好菜。我们这课堂上吃的是真正的好菜。那这个他们这种做法，就是说这样就是刺激两条筋，就是所以让他那个学派，那个心理学派，等于让我们证明一件事，就是说人动了一个情绪之后，中国人说什么情绪伤什么脏，对不对？他的确会，而且伤的是形而上的经脉为优先，是先伤形而上的经脉，才影响到形而下的内脏的，就是有这个优先顺位存在的，是先形而上再形而下。那结果呢，他们就会说，你知道外国的心理咨商也不是就是告诉你哪里受伤，他们说我们要来疗愈，对不对？他们的疗愈是怎么疗愈？说起来我根本就不相信有它有效，但他们相信，他们说有效，就是说有两个做法，一个是按在足太阳膀胱经的穴位，一个是按在少阳三焦经的穴位，就是按在三焦经这个地方，就是当你的手摸着你的三焦经的穴位，然后告诉自己说啊，我要把这个洗干净，然后把它去掉，什么这个愤怒已经溶解了，然后听说就会真的溶解掉啊，就是我不太知道，但是也就是说12经脉的创伤，都其实还包括任督啊，14脉的创伤，都由三焦经下指令去溶解，不是三焦经就是太阳经，太阳经也对，他们的溶解这个创伤的疗愈的过程，不是摸着太阳经就是摸着三焦经，那这是为什么？就是我们说一阳、二阳、三阳，对不对？人体的阳气，我们说张仲景的六经病的这个 痊愈的时间，对不对？其实就是相刚好对应的一天里面阳气强啊弱的这个时间，所以三阴经的时间都比较短，三阳经占的时间比较大，那太阳经是面对着正午，对不对？所以就是人体最多的阳气就是三阳，三阳是保护着人体的大气层，这个阳气是最无缘无界的。那三阳经里面的一阳是少阳，对不对？少阳就是人体的这个讯息网，那比太阳少一点阳气，比少阳多点阳气的二阳，阳明是什么？阳明是人的气血啊，力气啊，所以能够有力气发高烧的是阳明，能够就是人的气血的热能，那个是阳明，就是好像是燃烧的太阳一样，就是那个热能。所以少阳、太阳、阳明，这个三阳会这样定义。但我们要说少阳区块的时候，最后夏可以先纠正一件事情，好，就是说啊，中国人在说少阳区块的时候常常会加一个字，那个字其实是从张仲景的话里面变出来的，就是中国人常常会说少阳区块是半表半里，有没有听过？因为他们说这个病，他们会觉得这个人发热是病比较像阳明的方向，发冷是比较像太阳的方向，那阳明算里面，太阳算外面，那少阳就在中间嘛，是不是这样？所以后来有一些医家因为张仲景的这一类的说法，就说少阳是夹在太阳跟阳明之间的半表半里，阳明当作里，太阳当作表，然后就以这个角度去说什么半表半里不能汗吐下要和解，其实不能汗吐下也不能用立桥变法、哦、那要和解用和解法来处理，就是柴胡汤的作为。可是呢，如果你把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理论接受了，其实跟整本伤寒论是干戈不通的。怎么讲呢？因为如果少阳是夹在阳明跟太阳之间，那六经传变到底就是先太阳再阳再少阳再阳明才对啊，对不对？结果呢，结果不是，我们大部分的人生病就是先太阳会怕冷，然后再阳明发高烧，然后觉得好了上学又开始烧起来少阳，所以一般正常人体还是太阳、阳明、少阳的顺序是照这个阳气三二一的顺序在传的，而不是照那个所谓半表半里的说法在传的。所以半表半里我们只能说它是一个参考性的过渡性的论点，但是如果你把它当作是绝对的说法的话，会有很多地方有矛盾冲突，更何况你说少阳是半表半里，那人类其实三阳都是表，三阴都是里，你到底是半什么东西？你是夹在三阴跟三阳之间吗？就是整个说法上面会有很多不太漂亮的地方，所以这些地方都是在我们之后教课的最后教课的时候都要修正的。那我们今天就是用一种很粗略的方法，甚至是很不精确的方法，跟同学大概定义少阳，那也大概跟同学讲一下所谓的少阳病的主症是怎么样。那我们下一堂课就可能要用比较伤脑筋的方法去认识小柴胡汤这帖方，他怎么抓主症啊？大概是这样子。对不起，晚下课了。